堕落， 堕落， 哆嗦， 哆嗦， 多做， 多做， 过错， 过错， 过多， 过多， 错过， 错过， 错落， 错落， 啰嗦， 啰嗦， 罗锅， 罗锅， 骆驼， 骆驼， 懦弱， 懦弱， 若说， 若说， 说妥， 说妥， 说错， 说错， 做错， 做错， 做过， 做过， 火锅， 火锅， 国货， 国货， 阔绰， 阔绰， 硕果， 硕果。